去无语翻云覆雨里，最两情相惜，两心相依，得来复失去，有时待何有歌待吟，有心待相惜，往常相思往常相守，却空留金玉笛，一情相悦，一心相许，一生相偎，愿无相忘，愿无相负，又奈何恨与弃，莫非所愿愿非所得，看命运嘲弄造化游戏，真情诺诺终于随乱红飞花去，几番明月几番照耀。 北京时间21:00